听过了牛群、冯巩和倪萍带来的相声《最差先生》当中赞美母亲的片段之后，我们来盘点一下经典小品当中的快乐妈妈们。提到快乐妈妈，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民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众所周知，赵丽蓉有着一个非常亲切的昵称赵妈，而且她和搭档巩汉林之间的感情更是在圈中被传为了一段佳话。在春晚的舞台上，赵丽蓉与巩汉林合作的第一个小品就是妈妈的今天。而在这个小品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趣事，据说最初这个小品的结尾没有什么包袱，赵丽蓉就说没有好的结尾，这节目绝对不能上。后来巩汉林无意间看到了探戈舞曲，一下子触动了他的灵感，想出了探戈就是趟着趟着走，三步一窜，两步一回头，五步一下腰，三步一招手，然后你再趟着趟着走的台词，而且还在结尾处加上赵丽蓉和巩汉林两个人跳探戈的戏份。赵丽蓉听完一拍巴掌，趟着从床上跳下来，连说带比划就跳了起来。但是结局想到了之后却出现了其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先来欣赏一小品《妈妈的今天》的精彩片段，来自赵丽蓉、巩汉林和李文启。 妈，你可吓死我了！干啥呀？这是？你妈呀！你咋回来了？ 妈，我来了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哎，最近身体挺好的？ 啥好的？ 啊，我哎，妈， 哎， 你打球去了？ 打球去了 啊。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男女混合？ 啊，男女混合， 哎， 感觉不错呗。 忒带劲 了。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不累，就是不累。 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爱情 啊，谁跟谁爱情了？妈，那您说呢？ 啊，您琢磨着我去爱情去了？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 我呀，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 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这还行吗？我找爸， 给我找个爸呀！ 胡说八道。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你老最近这变化， 我都有了证据了。 这是啥？珍珠霜，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我恨那俩字儿。 咋的？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妈，您媳妇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你们这孩子，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妈，我都听见了。 听啥？ 和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我们活动去了。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对对。那活动累了，那就不许坐会儿。 那为啥要拿俩呀？ 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都软乎。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 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哦，我李大爷坐的， 也不是李大爷， 那是哪个大爷？ 就那个大爷吧。 那大爷 有尊重，他就梅大爷， 姓梅的大爷， 我多一个你。 哎呀，妈妈，你这是他。 妈，一点都不疼， 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你也好好看看，就有合适的吗？ 真的吗？ 别跟我上脸。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不是吗？ 这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 谁？ 张老头， 你说这寸呢？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把他让给你。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了？ 是啊，我 就这说的。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了。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啊啊，先回去吧啊。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让他干啥？ 哎呀，那你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看着呗。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 你咋去了？妈，这怎么好？最好反过来坐吧。 嗯，我跟您说呀， 嗯，我还是把您把我给甩喽。 不能，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哦，那太好了， 不能。 我妈一直认为你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

梆梆梆。 老师，他这是汤啊， 这叫鬼子进村。 鬼子进村。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您老人家会啊？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教他你也看着， 哎，看着呢。 什么叫堂客？哎，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趟着走， 挺胸收腹，把腿存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堂啊堂着走，这叫堂客。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小品《妈妈的今天》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于赵丽蓉、巩汉林和李文启。既然想到了这么精彩的结尾，还会有什么难题呢？其实难题就在于探戈舞的特点，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节奏感强，摆头踢腿都得干脆利落，让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西洋舞蹈的七旬老太太学跳探戈，本来就有些强人所难。但是赵丽蓉老师特好强，给自己定的标准特高，不但要跳，还非得跳出舞蹈范儿来。为了这范儿，他早把医生要卧床休息的嘱咐给丢在了脑后，常常是跳着跳着就腿一软跪倒在地，疼得额头直冒冷汗。巩汉林看到这情景心疼得要命，要求砍掉这段戏，或者是只说不跳。赵丽蓉一听就急了，那怎么成，好不容易才想出一个点子，怎么能半途而废呢？赵丽蓉对艺术一丝不苟啊，她那时正烫着头发，但还是担心表现不出跨世纪老太太的精神风貌，特别请了北影厂的化妆师给自己戴了头套，并坚持自己出劳费。其实早在1989年，赵丽蓉就在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中扮演了一个快乐时尚的妈妈，和她合作的是著名笑星侯耀文。下面呢，来欣赏一下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当中的精彩片段。 您来是哪儿的呀？ 我是电视台的。 贵姓啊？ 姓侯。 胆成了吗？ 导演。 导演。 哎哎哎， 也是导也导演。 哎、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那都导啥呀？ 啊， 导豆腐吧。 豆腐 啊。 不倒豆腐，倒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那个呀， 哎， 你坐着吧， 哎，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吧。 不，等，您来，您来。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给我拍片？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傻呀，多少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构思 啊，不是豆腐丝，是构思。 构思。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啊，不中不中。 一天 啊？一天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80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我不是导演。 导演 啊，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理解 理解了。 理解， 那就行了。 你说啥来着？ 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啥位置？ 站在您的位置上。 哪是我的位置？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不是这位置， 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 哎， 你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 嗯， 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吧？ 不是，第一件， 第一件， 第一件， 啥都能说呀， 有啥说啥。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上厕所不能说。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锻炼， 锻炼。 哎，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哎， 干啥？ 不行不行不行，你说甩手疗法不行， 治病 没？ 治血压高，治心脏， 没有科学根据。 你小不小吧？ 甩手疗法， 你二十可容易了。 不是大家不是不是，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别的太极拳。 哎，太极拳行。 还没学拳呢。 您说这都过时了。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哎，对对对，来 看 这个。 看呐，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察。 啊，现在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走，走。 啪！ 哎哎 啪！ 哎哎 啪！ 不对，不对，停停停！停！ 停啥？你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睡着，睡着不行。您看电视吗？ 看 电视。 哎， 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就爱听唱歌啊。 会唱吗？ 年轻的时候吧，您说我唱的还啥好的，到这老了差劲了。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就昨儿晚上那个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昨夜星辰，好，好，得劲，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的开始啊，预备，开始。 昨夜里，昨夜里星辰坠落， 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底。头上顶着河， 他咋变了？ 您唱错了，我 说唱平戏那儿去了 啊，唱平戏了都。 不唱了， 别唱了，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哎，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太好了。 哎，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拿着这个，这个这个， 还挺清盛的。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想啥有啥。 哎，想啥有啥。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上， 那就在家想呗。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方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我下半月咋过？ 咋？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舞台上的快乐妈妈形象。说到了快乐妈妈，咱们就不能不提到在春晚舞台上给我们带来很多欢笑的赵妈赵丽蓉。那么她曾经还扮演过哪些经典的母亲角色呢？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除了赵妈赵丽蓉之外，还有谁曾扮演过快乐妈妈呢？好了，到这儿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描写母爱的歌曲《妈妈的吻》，来自朱晓玲。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事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快乐不打折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在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同来盘点一下经典小品当中快乐妈妈们的形象。做子女的都希望妈妈能够快乐，希望妈妈能够健康。在小品《功夫令》当中，巩汉林扮演的儿子就是因为担心妈妈的身体才来到了武术学校。其实在排练这个小品的时候，巩汉林竟然和小品中的角色有着同样的心情，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个时期赵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原本是说好了不上春晚的，但是大家都知道赵丽蓉的小品也是观众们最期待的节目之一，所以经不起导演的动员，赵丽蓉还是同意了。巩汉林知道之后非常担心赵妈的身体，没想到的是赵妈不仅接下了春晚小品，还要在小品中展现一段武术，演唱当时走红的《心太软》。正是赵丽蓉这种对观众负责任的精神一直都在巩汉林的心中，也让观众们记住了这个永远微笑的快乐妈妈赵丽蓉。下面欣赏小品《功夫令》当中的精彩片段吧。 哦，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那这是我妈。妈，是这么回事，少年武术队又想聘请您回来给他们当教练。 对， 我一考虑您老人家今年都70了，在家我